即係好少嘅啫。 200蚊台幣咪真係 好少嘅啫。 得幾蚊 嘅啫，係啊！但細路女唔開心啊，係咪啊？咁我哋記得兩回事，兩左住一定唔係楊明山。 咁嗰次有冇攞獎 啊？我梗係有咯， 有啊， 有啊。 哦，咁啊證明咗有靈體幫手，係 咪啊？好好啊，佢嚇我咪遊得快啲咯。 係啊，傳聞就係咁嘅，即係譬如啲歌手啊，錄唱片嘅時候啊，錄到個聲音啊。嗰碟 一定賣噶啦，大紅噶嘛，系咪？ 系啊，咁所以即系你哋比賽有個靈體照顧下， 咁啊 加持下， 系一陣我得閒，我得閒啦嚇，有時間我再講，就係因為呢拍戲有呢啲咧，就嗰係攞獎嘅， 系咩？ 系啊， 誒咪即刻講， 而家即刻 啊，再講啦 ，OK OK， 你啊就係拍嗰個靈氣逼人啊， 系。 咁咧就係、是、好特別嘅，係七月份，一開波嗰陣時咧就四月嘅啫。監製話嗱，我哋有一場戲咧就係、是、做呢、這個當係大戲嘅，啊當係大戲咁樣做噶嘛，即係嗰啲神功戲咁樣。不過我哋會早啲做嘅。我話唔好等到農曆七月得唔得啊？咁佢話：，我哋一定得啊！而家先四月咁咯，嚇滋滋坐坐搞來搞去，就係、是、正正嗰場。戏咧就系农历七月十四，就正到咁样嘅，系啊，因为你要揾人搭棚啊，好似噶，咁仲要有座位啊，唔简单咯，系咪？咁即系嗰日咧，我就有我自己有拜神，唔理咁多啦，系咪先？我就当正啦，系咪？咁啊，但系咧，好奇怪地。在那个戏里面呢是有些不可思议的事发生了。 嗯。未讲得的。 不是讲得、哦、你有没有时间先 欸就这样讲欸真的。我想讲返就呢部戏就是攞奖。 是啊是啊是啊。 哦是咩 是啊攞奖的攞奖的。 好啊喂咁返嚟再倾啊。 好。 好转头返嚟继续今晚有心姐爆好多关于拍戏里面的灵异事件。 Yeah, 好吧。 好。 好返嚟今晚继续恐怖热线。 恐怖热线1834997 1834997 1834997潘小聪 晚上11:32 生存电台 天气报告 本港地区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最低气温约28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及酷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3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随后一两日天气渐转不稳定下周中期间中有骤雨及雷暴现时录得室外气温摄氏31度相对湿度 79%, 请注意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高温天气持续请补充足够水分如感不适立刻休息或求助需要时尽快求医。 新城广播33周年。Yourself, spark brightly. 做回自己，继续发亮。 大家好，我是 Vivian 周慧敏，祝新城广播33周年生日快乐。 Yourself, be yourself. 新城广播，我们有着无限可能。8月24日，新城33周年台庆 show。 指定赞助最大金捧板丁饮品李文商业中心易想钱 Money Bag 百佳屈臣氏丰泽 Perface 医学美容集团屈臣氏蒸馏水 各位老友记我是安德尊继我话年龄不是局限我认识得有位养伯以前做裁缝揸惯大铰剪而家就揸铰剪仔学剪纸仲有班老友记退咗休开始夹 band 玩音乐有好多长者成日做义工生活过得好充实社会福利处鼓励各位老友记活到老精彩到老 飲水少，食太多高鹽高飄的食物，較容易形成腎結石，阻塞輸尿管，嚴重會出現攪痛、作嘔甚至血尿等症狀，可以點樣治療呢？嚟緊星期五晚上七至七點半，養和抗病兵工廠請嚟養和醫院泌尿外科中心副主任陳維希醫生講解腎結石。逢星期五晚七至七點半，养和抗病兵工厂由致力引进高端医疗、提供优质护理服务的养和医疗集团，为你健康呈现。 FM 九十九点七 至一零二点一，沿途有我 陪你一起过。 新城资讯台， 恐怖热线。 虽然我识个心姐咁多年，但系佢个课咧，我源源不绝，有时都未听过嘅。好似你今日讲嘅嘢咧，我有啲系唔知嘅。 嗱， 正如头先所讲，即系而家奥运期间啦，原来你系去过做旁述噶。 我系坐厂。 哦，坐厂。 系嗰阵时咧，就系2004年啦，就系、是、喺雅典奥运。 系。 你可以跟翻嗰、那个。 呢、 哦 這个唔系好记得。 系唔记得啦？系啦。2008就中国嘛，2004就係佢，咁我当时仲喺 ATV 嘅，咁、 哦、 我呢就坐厂呢就讲游水，讲八场啦，讲完之后直接就飞去闭幕嗰边、 哦、 飞去雅典，咁呢就好开心，唔係 artist 啊，係传媒证啦，传媒村啦、啊、我住好难得 的。有冇冷气啊？ 冇， 都系冇冷 气，冇， 都系冇冷气， 好嘅，系 ，OK， 咁但系咧，你好 happy 嘅，吓、啊，因为一个总嘅基地喺度，咁啊，所有嘅传媒喺晒嗰度啦，咁啊，传媒村咧，你仲要系入去嘅，入去之后咧，大到咧有火车仔啊，好似玩咁样嘅。啊！你喺 A 區、B 區、E 區咁樣一路去嘅，係嚇。誒呢度我都有少少嘢可以講俾你聽，靈異嘅係啊係啊。咁、哦、啊話説咧，我第一晚去到啦，咁第二朝咧，哦我記得啦，因為嗰陣時係八月嘅時間啦，我十一月咧就係、是、飲姐嘅忌神咧就係同佢做一個設置器嘅咁樣嘅，咁所以咧。嗰度系对住个爱琴海， 哦、 对住个爱琴海。咁我听日先有嘢做啫嘛。咁我今日去到咧，好开心啊！对住个爱琴海咧，我就连声啊，吊桑子啦，哦，咁喺度嗌咯，嗬。咁啊，忽然间点解感应到后边好似好多只眼仔望住我嘅？原来咧个天都黑齐啦。咁、 哦、 嗰个系一个坝嚟嘅，即系先至埋翻去，先系我哋住嗰个地方。哦哎呀，我一望到，哇，好多隻狗望住我， 好、哦、多隻狗，真系吸引晒啲狗过 嚟。然后好大隻嘅啲狗，我好惊啊，嗱惊嘅，我生宝啊嘛，我一个人啊，咁点咧？咁啊，好似我哋以前做神功戏，我哋一个班主，咁咧佢就叫做阿梁品啊。阿品哥就好好笑，佢又系去嗰啲咧，就有嗰啲当地嘅狗啊，佢咧就揽住棵树，同啲狗讲班噶班噶，咁即系班嘅，即系做戏嘅戏班嘅， 哦，同啲狗讲，嗱我戏班噶， 系啦就倾啲狗，咁我咧就学咗佢，我就唔系班嘅，我话我系嚟采访噶，采访噶，你哋唔好咬我啊，咁样啦，咁啊好彩佢哋好 OK 嘅。咁啊，翻咗去好啦，咁啊唔知咯啦，咁嗰阵时好夜噶啦吓，话俾你听。第二日咧，我就做嘢啦，点点点啦。佢哋好唔好住好？我琴晚仲喺嗰度嗌声啊！佢话你知唔知你未嚟之前发生一件事？佢话有一个韩国嘅传媒喺嗰度浸死咗。我唔知道，如果知道我唔夠膽咁一個人黑掹掹。 點解會浸死咗咧？自己跳落去。 咁佢有得游水噶嘛？嗰度、 哦、 愛琴海啊。 O K， 系啦，佢唔系沙滩嚟嘅， 系， 但系喺个石壁嗰度，咁、哦、你落去系游得嘅，我唔知啊、哎，我又自己咁谂，又有嘢讲俾你听咯。 咁可能啲狗唔系望住你啊、 哦， 可能 后边 后边 我嘅后边。咁但系佢系韩国人，又唔识听我阿斌嘅嗌声系 O K 嘅。 系啦，冇嘢嘅。 系。 哦，可能系你嘅嗌声令到呢个韩国嘅记者上咗嚟。 系啊。 然后啲狗又见到佢。 见到佢，所以咧对我又冇恶意嘅。 系啊。 系啦，但系好得意噶，个你谂下啲灯系好少嘅啫嘛，一只眼睛咁样望住都惊嘅，系我又唔系惊灵异啊，惊佢咬我啫。 咁梗系啦。 但系点知第二日原来有灵异嘢嘅。 哦，咁样。 系。 哇，讲翻转头，原来阿心姐系做过呢个项目啊。 系嘅，系嘅。咁我仲开心喎，讲啲开心嘢俾你听。跟住呢咁我就我除咗游水梗係要鍾意睇跳水啦，跳水未完呢。咁我仲有得去睇。咁我有个传媒证係咪唔打唔撞我入咗去蓝金医室。 嘩咁多嘢睇呀。 係囉。 换紧裤咁嘛。 唔係因为入去都仲有一个位好多位佢哋、就喺度 briefing 緊。 係。 嘩。 你见到边个 哎呀我都唔记得啦当年嘅猛将啦梗係但我都晕啦睇到佢哋又听到佢哋 briefing 啊教路啊咁、但佢睇到我当冇嘢喎。 係啦。 哎呀我唔知啊。即係意思话我可以咁近距离啲运动员话几开心呢。 嗯。好啦嗱头先呢就讲嗰件事未完喎。 Oh, yeah. 係咪 未完㗎。 係啦戏班喎。 係係係。咁嗰晚呢就好好笑一个女主角呢佢真係鬼嚟㗎佢真係鬼嚟㗎。咁、呢佢就披头散发就坐喺最尾嗰行我睇到佢跟住我同问第二个问其他喂你哋见唔见啊边度啊呢震浪隔离嗰个佢大家係见啦咁原来系真嘅。 真嘅。 当时震浪是见不到他的即是这样拍他咯。 Oh. 但是我以为我见到其实不是真的。但这个是一个开心的事。 错就不会啦。 好啦到我翻厂就完全不关事任何的事就是拍一场呢是在一个贵宾厅一围台就我请人来吃饭即是请那些徒弟的父母、吃饭这样。那两部机影的。咁喺呢度影完食饭就好啦行出嚟即係佢哋要走啦咁。咁两部机有一部机呢喺我嘅后边有一部机喺我侧面咁样影啦。影下呢忽然间导演话唔得咁。咁我哋话咩唔得啊声唔得定咩有隻手咁。有隻手边度有隻手。咁呢佢喺个司令嗰度嗰个天即係呢啲司令呢佢话嗰度有手我哋个个都望唔到佢话出去睇片啦咁睇 payback。咁我话咦唔係喎我都出去啦但到我冲咗出去呢就啱啱从收起咗隻手。你諗下冇人㗎佢封咗面㗎封咗面 㗎。你都见到隻手 已经上去了不是仲响处、即是那个片那段走隻手走了上去了。 咁即是录到出去了 录到直情录到啦。咁所以呢那场戏是很经典的。 那个手是什么颜色是怎样的 一个影这样的。因为我出去它已经向上缩了你知不知道 很大隻的。正常。 正常人的手。 在个司令度哇！ 系啊，因为我哋要封顶啊嘛，咁先似贵宾厅厅啊嘛。因为如果唔系咧，你个睇到嗰啲灯槽就唔似啦，封晒顶。 嗯， 冇人只手摄得落嗰个位噶。 嗰个位亦都唔会有人喺个司令度， 可能会跌落嚟啦。咁因为佢哋封晒顶，咁即系难听啲，唔系好稳阵嘅啫嘛。人嘅重量就唔得嘅。 系咯， 嗰个导演就见到啦，两个系其中一个 cameraman 见到。导演在外面叫看片 即是他现场已经见到了嘛 是啊所以说不得咯不得我们什么事不得啊样有时声不得有时什么不得灯不得有只手啊样、哇这个真的很经典 那个拍摄场地在哪里的 在厂 在厂的、即不是外面拍的 不是、在厂 那个厂是不是 很多传闻的 那其实各个厂都有那都不关事在那个期间唔知咪拍开呢啲戏呢另外、我都有拍嘅大夫你好嘛讲中医师嘅。咁我都有开拍但係嗰日我冇份、就第二个话俾我听心姐你知唔知琴日又有件咩事呀、咁样。 又有手 啊唔係手有冇时间 啊转头讲 转头。 心姐好好知道个时间。不过我 run 返先就係话 呢、這个剧见到只手， 系， 然后攞奖， 系啊， 攞咩奖？ 佢系喺东南亚噶， 系咩？ 啊，冲出咗去噶，成、 哦、 个剧集嘅奖嚟嘅， 系啊， 即系受欢迎奖啦，你可以咁讲，咁系咪都系佢加持咗咯？ 系啦、啊，咁所以 都 唔 止噶，仲有一件噶，都系呢个戏嘅。 我讲埋啦，讲埋。 而家 系啊。 哦哦，好啊，好啊。咁咧，话说就有一个 P A 女仔嚟嘅，我成日教佢噶啦。我话咧，我哋做大戏咧，就唔可以玩个斗官。斗官系咩？斗官就系一个牙牙仔吓，牙牙仔我哋咧戏台嘅背语叫斗官吓、嗯啊，即系官仔个官。咁我哋系咩时间做咧？就系嗰啲贺寿啊，董永即系先机送子啊咁样嘅。咁好啦，佢就系我唔在啦，我教咗佢唔好噶啦。佢咧就系、是、有一个咁上下牙牙仔。咁佢嗰日咧就拍完之后咧，佢心姐啊，我琴日拍完之后我就多手，我玩佢啊，玩完之后佢擘大眼望住我、啊。嘿，我话傻女，公仔瞓低有时都会擘大眼噶。佢话唔系啊，使唔使冇眼噶？咁我话你影张相俾我睇，一条线嘅原来， 即系 个公仔连住嘅，冇眼嘅，真系。 但系见到只眼。 但系佢话佢擘大眼望住佢。 哇！ 哇！吓到佢啦！我话嗱，你以后真系要听话，唔可以玩嘅，某啲道具真系唔玩得的。 但 个 道具都唔系真噶嘛。 吓、 啊，个道具都唔系真噶， 公仔嚟咯， 系咯， 唔系真牙牙仔咯。 我知啊，但系你话个斗官嘛， 斗官啊， 但 系 个斗都唔系真噶嘛， 唔系真 嘅。不过你哋觉得佢系真系咪？ 即 系佢当系真， 系冇错。 所以原来当系真嘅都唔得， 系啦， 系咪啊？ 即系你唔可以玩佢，你尊敬佢咯。 哦， 系啊，我哋一做完咧系正印花旦噶嘛。送纸啊嘛，咁做完之后就将佢挤翻落个气箱，唔玩嘅、 哦。但系呢个真系嘅，平时都系攞嚟用。 系有牙牙仔嘅戏就可以嘅，譬如你好似仿望凡宫十四年咁先算啦吓，咁、即系嗰个正印花旦怀胎十月，啱啱就生 B B 啦，咁。系嘅， 都系用佢嘅， 我用佢用佢。 哦，咁咪即系真噶啦，其实、 啊、 都算真噶啦。 系啊，你赋予佢咯。 电视台再拎出嚟复制嘛。 嗯。 哦，咁啊唔得。 系好奇啊，真系，但你唔可以唔信啊，你可以啊，唔系啊，冇咁样。咁但系佢吓到面都青晒，仲影相俾我睇。 有时啲吓传统嘅嘢要尊重啊。 系啊，叫你尊敬唔系攞嚟玩嘅，就系咁啫嘛。 好啊，我哋继续倾偈，一阵翻嚟。 好。 1834997 恐怖热线潘少聪，你讲嘢可以俾几万人听到，你有乜嘢想讲啊？ 咪 FF 啦，有你一个人肯听我讲嘢，都偷笑啦。 咁又唔好咁谂，要投身广播界，有机会啦。报读新城电台同香港都会大学李嘉诚专业进修学院合办嘅广播节目主持及制作专业证书课程，就可以接受一班资深广播人嘅教导，学广播制作同埋沟通技巧，表现优秀嘅学员仲有实习机会噶。 咁我都即打31209988或者上 metroradio.com.hk/997睇详情先。 课程仲系持续进修基金认可，11月就开课噶啦。 想逆转年龄，要有 True Nitrogen 乐加因，含有专利成分 Nitrogen， 有助提升 NAD 加水平，帮你改善睡眠，提升活力，增强脑转素，直达细胞，直线逆龄。True Nitrogen 乐加因三款产品互相搭配，可以全面提升逆龄保健功效。8月7至20号 ，True Nitrogen 乐加因限时至低优惠，会员买12件减1000蚊，再送多7件，屈臣氏独家发售。 睇住嚟啊！ 哦，你睇住嚟啊！ 睇住嚟笑，睇住嚟拍，睇住嚟赞，睇住嚟学，睇住嚟知，睇住嚟食，睇住嚟睇住嚟。 记得睇住嚟啦！ 新城广播传媒体网络电视 MBO TV， 7×24全天候无间断播放，欢迎你埋嚟睇，睇住嚟 音乐娱乐。生活财经 精彩视像内容，日日新鲜送上 MBO TV。 随时随地一揿即睇。 2024巴黎奥运运动员表现奖牌榜形势，新城广播全天候跟进， 还有特别环节奥运点部署，资讯台财经台在早晚不同时段话你知奥运冷知识，帮你欣赏比赛之前做定功课。 2024巴黎奥运新城广播沿途部署。FM 99.7 至102.1新城资讯台。 恐怖热线。 心姐继续啦，嗱，头先讲电视台嘅厂咁样， 系啦， 咁啊，头先讲我只首个系一厂， 唔系一厂，应该系一系就十二同十三厂，应该十二厂或十二厂， 做 variety， 系啦，冇错啦，大型节目就好少唔拍戏嘅， 系啦系啦， 唔拍系咯， 好啦，佢头先你卖咗个关子，你话仲有一个厂， 就喺我隔篱咯，譬如我十二呢个十三厂，咁嗰个咧就完全同灵气冇关联嘅，咁但系咧呢件事你听落都几系，咁啊话说我都有份拍，但系嗰场戏我冇份嘅， 系啊， 系啦，咁佢话心姐，我琴日咧真系论尽啦，我咩事啊？个男仔嚟嘅男艺员，咁佢话你嗱，琴日咧我哋就拍晒，嗱，佢讲咗个布景俾我听先，即系有时咧个景就搭晒噶啦，导演开唔开嗰个景咧就一回事，啱啱个天井景系冇用到嘅。咁样咧就放食饭，因为咧就有呢、這个都属于系 covid 噶啦，应该喺嗰前两三年系咪？放食饭一定唔可以喺厂啦，就出晒去嘅。临时演员所有都出去，咁佢自己咧就即系俾放食饭嘅时间早咗，咁啊谂住翻嚟作一个准备功夫嘅，睇定下一场剧本或者咁样。佢话我就多手、哦。导演都冇开嗰个天井景，我就开嚟睇下个天井有几大。我睇到啲咩呢？睇到一个婆婆弓住个背，半踎半成坐喺度。吓到佢即刻就闩翻道门。咁我就话会唔会系临时演员啊？出晒去啦，冇可能啦。咁我话。咁嗰日有冇 book 特约演员啊？冇啊，系咯。咁我话咁得意，佢话我真系一开门，咁我哋见唔见到佢样？见唔到，佢即系咁样 乌低咗，崩 系啦。即系你知婆婆好中意咁样个背脊寒寒地咁样噶嘛？咁样坐喺度喐都唔喐， 坐咗喺个 天井个位。即系天井，即系譬如你有时屋企当系一个露天嘅，啲咁多位嗰啲位置天井啦，就冇用到啊！导演冇开过嗰个位， 系，但系有冇对望佢哋？ 吓， 咁冇望翻佢啊嘛，佢就咁耷低。 冇，系啦，静止地嘅， 系咯， 唔会话唔话你个画面，你搵我啊？咁唔系，冇，静止都够惊啦， 梗系啦， 系咪啊？你谂下嗰日成日嗰啲戏冇呢个咁样嘅年纪嘅阿婆， 系啊， 你惊唔惊啊？ 哇！ 咦，真系恐怖啦！咁我就话可能咁嘅，我哋十二厂拍灵气嘛，咁佢过嚟探班都得噶，你明唔明啊？系啊，过嚟又睇下呢边啊，都得噶噃，系咪？即系如果你信系咁样啦吓，唔信系根本冇嘢咯。咁但系同期啦，真系都有呢啲事发生。手嗰个就我自己 系咯，同埋众人都见到啦。 系啊，那個、你睇 payback 啊嘛。 系咯， 嗯。 哇，阿婆婆，喂，咁我唔使特约都有个婆婆嚟，咁样就踎咗喺度。咁呢个咩剧啊？ 啊，呢、這个咪就系大夫你好妈咯，好、 啊、 正常噶， 系 讲中医师啫嘛， 系 完全灵气冇关联嘅。 咁有冇攞奖啊？大夫你好妈？ 我又唔记得咯，好似冇， 好似冇。 冇呢、這个就冇，灵气就真系有。我怀疑喺隔篱过嚟 睇多样嘢， 系 咪咁？电视台好多时都系吸引一啲灵界朋友嘛。咁有 艺员睇啊，几开心啊，咁样系咪、 嗯？ 又唔系，又唔使赶出去，啲 fans 就唔可以入到嚟噶嘛。好啦，佢哋走咗之后就直情可以入嚟啦。 所以我咧两次都系一路化紧妆，心姐我又讲嘢俾你听，心姐我又讲嘢俾你听，都唔知系咪谂住我讲完交货俾你嘅啫。 呢个演员成日见到嘢嘅咩？ 唔系唔系，嗱PA 女仔又从来都冇见过嘅。 OK， 系啊。啲后生女嚟嘅，呢、這个又系 呢个男演员， 男演员系啦，又唔会话见过呢啲嘢嘅，不过佢亲眼咁就俾佢见到一次，不过都你咪话无声无息都得人惊，成个影像你点呢？一开门咁样仆啊，即系喺度咁，系咪啊？你而家我讲你都感应到佢系乜嘢嘅感觉啊，真系。 咪讲起厂咧，就有一单嘢，我同我朋友就即系继续都。而家成日拎出嚟傾嘅，真係好好笑。但喺呢個圈子啊，靈異界嘅圈子咧，就講咗好多年。 嗯 我唔知你知唔知啦，或者你有睇到我節目，啲網上節目可能會知。咁如果聽收音機嘅朋友未必知啦。嗱，話説好多年前咧，就講緊鐘保羅年代啦。 哦耶， 係啦，咁啊鐘保羅大家都知走咗啦。好啦，咁但係當時有一個variety 嘅節目，應該就叫做。好似 Beyond 放暑假咁，系、 哦、 啦，咁样啦。咁、 嗯嗯、 当时就都系啲后生仔吓节目，又喺啲厂度拍啦。好啦，嗰阵时候咧，咁钟保罗基本上就走咗嘅，应该 系 都走咗嘅。咁但系曾经出现咗一个经典画面咧，嗱系拍厂嘅吓。唔知阿坡定阿世荣定喺个厂度倾偈咁样啦。咁突然间隔篱。就有一个男人坐咗喺度，咁啊瘦瘦削削嘅，系白色衫，全套白色，佢当时好似系咁样，白色衫定之就，好啦，咁、那个镜头一 pan 过去咧，就见到他坐咗喺度，嗱出咗街噶吓、出晒街嘅、但系就唔知点解有一个人坐咗喺度，唔关事噶，同个剧情，即系同佢哋喺度倾偈唔关事噶、出咗街之后就大家会觉得，哇！钟保罗坐咗喺度啊！ 哦，啲人亦睇到， 睇到 观众睇到， 出晒街嘅，呢个系一个经典嘅，而家你喺网上揾到晒嘅，咁所以就传啦，哇！因为好似嘅都真系，因为佢都系瘦嘅呢、这个人， 系 咁坐咗喺度，就话佢翻嚟咯，就话翻嚟，唔舍得啊，咁样啦，咁样，咁一路系一个电视台嘅灵异传闻嚟嘅，大家都见到啊嘛，好啦。咁其实呢一个咧系一个美丽嘅误会，误会咗十几年， 系嘛？ 系啦，咁点解咧？其实呢个人咧，系我朋友嚟嘅，而家在仲喺度，仲系做紧呢一行嘅幕后工作，搞紧演唱会嘅。佢系呢三几年，系咯呢三几年，即系话翻俾我知。佢话喂 Emin， 我话单嘢俾你知，咪成日话钟保罗翻嚟嘅， 系啊， 其实话俾你知啊。嗰、那个系我嚟噶、哇！咩点样你嚟嘅咁样？ 系 佢当时咧就系、要带阿刘生刘德华入去拍另一个节目 哦。 咁佢带佢入去，咁、当时就未到阿刘生嘅。佢咧条友自己唔知点解就坐出去厂 哦， 又唔知人哋拍紧嘢。 系啊， 系啦，咁佢坐咗喺度。其实后来先听到话，喂，拍紧嘢，拍紧嘢咁样，快走啦咁样。但系其实已经剔咗咯。咁剔咗之后，唔知点解呢个 cut 咧，就出咗街。咁佢真系好嘅瘦削嘅，即系又高高大，即系又高啦，又瘦啦，又 咁嘅型。 唔知点解当日着白衫， 系啊，仲 咁当时好似阿坡都中意着白色衫、好似咁样啦。 即系同埋走咗冇几耐， 系啦，应该咁样。咁我哋一嚟远影就蒙蒙地啦，咁啊唔系真系咁高清，系咪先？咁高清就觉得个 shape 咧就好似佢啦，所以一路就讲咗话。钟保罗翻嚟，但其实就是佢嚟嘅，咁样咯。 系 咁呢一个一个灵异嘅美丽误会咯，就误会咗十几廿年，即系个个都话系，但其实呢个系我朋友嚟嘅。 O K， 所以有时吓、都有好多误会嘅，灵异嘅误会，唔去clarify 啊引证咧，就一路传开去就觉得。呢件事系，所以我哋有时都要做一个主持，都希望嗰件事 要找到个真相。 你是OK 的，听你咁耐，好多时你是就是唔系就唔系嘅。 即系我哋冇理由明知嗰件事，喂唔好讲啦，炒多几十年先嘛，唔好讲真相出嚟咧，唔开心嘅咁样，我又觉得唔得嘅。咁既然佢话俾我知，我梗要将呢单嘢话翻俾大家知，唔好再将嗰个画面唔说为中保罗翻电视城啦，咁样咯，咁都几好笑嘅。 系， 好啦，喂，第一个钟头咁我讲完噶啦。 是啊， 未完嘅心姐， 哦， 仲有好多嘢未倾， 系啊， 即系你嗰啲除咗系电视台嘅嘢啦，以前做大戏嗰啲又未讲啦，系嘛，好鬼多，十几年我哋一次过，吓啲回忆翻晒嚟啊嘛， 好啊， 好啊，咁第二个钟头继续心姐谢雪心。 好的， 恐怖热线。潘少聪，1834-99